助念从什么时候开始？ 人在病重的时候，垂危的时候，但是他神志非常清楚，这个时候帮他助念了。他断了气之后，这个助念最好能够延续12个小时，至少啊，也要帮助他念8个小时。病人在家里，是在他家里助念；他在医院里面往生，在医院里助念。助念的时候，是病人还没有断气，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，善知识在旁边照顾他。照顾什么呢？照顾他了，不能失掉正念。正念呢，就是一心跟着大家了念佛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 老法师曾说，经典往生咒到时候都不要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请问这是在什么时候？ 临终往生的时候啊，以及往生之后八个小时啊，或者是十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句佛号啊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人在病重的时候啊，病重的时候也只有一句佛号，所有这一些这个经咒都不要啊，让他专心啊，这个一句佛号就能往生啊，不要去打闲岔啊，不要去引起他有杂念啊，这一句佛号跟极乐世界、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 助念多久才算安全？ 我们经常讲呢，人断气之后，一般是八个小时神识才离开。啊，这八个小时虽然断气了，他还能走。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时候，他这个感应特别强烈啊，帮助他最殊胜的。那么最安全的呢，还有八个小时没走的，所以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最好，最好是能够到14个小时。 人往生通常24小时神识会离开，有一位居士过了24小时浑身还是热的，遇到这种情况是否加长助念的时间？ 没错啊，加长助念的时间啊，他身体是热的，就是证明他阿赖耶识没离开啊。那么神识离开身体，实在讲呢，每一个人时间长短并不相同啊，但是一般呢，就是多数大概是八个小时啊就离开了。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总为了安全起见啊，最好能够延长到12个小时以上啊，这个比较上更安全啊。神识离开的时候，他全身都凉透啊，如果还有热，这个热气的时候，他这个神识没离开啊，所以我们念佛的时间可以加长。 学净土的同修往生，助念12小时佛号以后，停在家里2天或3天， 再火化安葬，请问还要不要继续为他念佛？ 要啊，他听两天就念两天，听三天就念三天，啊，一直送他到安葬或者是火化，这个念佛不要停止啊。这是自利利他啊。 往生49天内，是否需要继续助念？ 要。往生49天，最好是佛号不中断。即使是往生的人，他自己功夫成片或者念得一心不乱，这49天念佛给他回向，决定增高他的品位。如果这个人自己功夫不行了，没有能往生得了啊，他到六道去受生，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他不堕恶道。他要往生善道呢，善在善道里面呢增长福慧，好事情啊，这真实利益了啊！所以念的时候要诚心诚意。我们看到一个例子，再生的时候不念佛啊，没有接触佛教，死了之后49天啊，由于助念的是非常殊胜，他感受到啊，也跟着念了，居然在这个满期，就是49天是满期的，七个期圆满的那一天，他真的往生啊，这就是中阴身，能够跟着大众啊。人虽然走了，我们一般讲他灵魂没有离开啊，依旧跟道场大众一同这个共修啊，他往生。这个事情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。 畜生死后该如何处理？是否也需要助念12小时才能搬动？ 佛告诉我们，人在死后之后至少8个小时啊，不要移动啊，因为他神识没走啊。那我们想一般畜生，尤其是小动物啊，越小的动物它走得越快啊，像这些蚊虫蚂蚁云飞软动的这些小动物啊，你应该得给它念个十几分钟，顶多半个钟点足够了啊。如果像牛羊啊、猪狗这些大的动物，你给它念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啊，不必要像12个小时